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大家如约而至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薇。 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如果大家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这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 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度，最高气温17度，因为温差较大，所以要及时添减衣物。 昨天我和雨薇搭档的非常的好啊。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都能梦到雨薇。 梦到什么了？ 就是梦到雨薇在直击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兴奋啊！ 所以今天换你来， 就生怕比如说广告啊，什么音乐呀、这个切的这个突然间是吧，空播了呀。昨天晚上连醒3天，今天看到了导播老师高阳，就更加的兴奋了。就怕他切的时候，比如说切我的时候了一下切到雨薇了，或者切雨薇的时候一下切到我了。你看， 我觉得这种都是小问题，最怕的就是把名字打错了。 对。好吧，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更是特别的有意思了。和大家息息相关，尤其是和我们的广大青年朋友考研。 是的，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消息啊！全国考研的网报呢已经结束了，今年的网报多个省份都出现了考点爆满的情况，导致考位紧张，而不少省份呢都临时增加了考位。前不久，人民网也对今年的考研报名人数进行了预测，预计今年将有250万的报考，更有数据预测说今年报名的人数可能达到285万，这也表示今年的竞争更加的激烈。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对于考研面试需要做哪些准备，在考研的过程当中需要做哪些细节的准备呢？我们今天就要跟两位嘉宾好好的聊一聊这个问题。 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网络互动。今天这两位嘉宾非常的重量级。 是的 啊，一位是哈佛学者。这个为什么我一说哈佛学者我就特别兴奋嘛？ 为什么？ 就是 因为你想去没去成。 对，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哈佛学者就跟神一样存在啊。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网上一位叫做风雨晴的网友还说，哈佛学者好棒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张强，以及我们北京大学艺术学院15级的本科生，同时他也是刚刚保研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的硕士生黄彬彬。有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强。 另外一位是 是，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黄彬彬。 不仅有观众还有听众、啊、 对、啊、我们 各位听众 视化的广播。 一位是博士啊，一位 是 即将是 成为硕士的， 就刚刚保研成功，所以说现在是研究生 硕士 一年级 大四 啊。哎，那黄彬彬和宇维应该是同一级？ 没有，他比我小一级。 你拉倒吧，人家是今年保研， 他今年大四保研，所以他毕业之后才能保研啊。 哦，就是今年是大四， 今年要毕业。 对对 啊，就是 大四在读，现在 明年的九月份是研究生一年级。 哎，对 啊，好的啊，所以比你小一级。 对 啊，暴露年龄了是吧？ 说明我也不大点儿啊，对不对？ 对啊，张强呢，这个年纪呢、就稍微的啊，对，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其实我特别的崇拜啊。一般读到博士，尤其是法学的博士，更是让人觉得、是吧？ 特别厉害， 尊重啊。 对对对。 宇维当初本科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考研？ 没有。 为什么？ 因为自知不行。 对，在我的心目中，我也是考研考了好多次都没有考上。 后来呢？ 就后来就是上了一个在职的研究生嘛。 嗯。 所以说，在职的研究生和所谓的全日制的研究生有什么样的区别？包括在考研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什么？ 嗯。 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两位前辈吧，一位是张强，一位是黄彬彬。 嗯。 来和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啊，首先先让张强来给大家剖析一下自己当初的考研心路历程。这样吧，我们四个都来剖析一下，好吧？ 像我，你呢？ 你就是自己没考上， 像我这种没有考研，然后又不能保研的人， 对考不上的这种心路历程，好吧？也可以给大家分享， 可以 啊。好， 那我们 张强先来吧。 对对， 好的， 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上好。我现在讲一下我的考研心路历程，包括为什么去考。然后怎样去考，其考试本身它对我有什么帮助和收获。首先我为什么考呢？其实我在跟其他的师弟师妹分享的时候，他们会问到一个问题，说什么说就是不能决定能不能去想不想考研，会不会考研，十分迷茫。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是不存在的，因为我还没有进大学之前就是准备考研的。 哦，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要立志要考北大的。然后但是我因为高考落榜，所以就没有通过高考去进入北大学习。所以我在进入大学，我的大学本科在安徽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所以在这之前，在进入这个大学之前，我是就决定要考研。但是什么时候考研，考什么研究生，这个是 比较迷茫的。 对对对，还是十分迷茫的。因为处在一个地级市很多消息都不太了解。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在迷茫期阶段，我做了一些事情，主要是组织一下班级活动和社团的一些活动。但是还是找不到自己的根。所以在 那你比如说你们班的原来本科的同学们，他们当初都是怎么想的？就我猜测啊，你比如说像师范类的学校，而且学的英语的话， 应该 相当一部分是英语老师吧？ 对 啊，对，我们的培养模式就是高中英语老师。我其实已经获得了高中英语老师的资格。如果不考研的话，应该会去当一位高中英语老师，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是的， 对。 所以说一开始在班级里面大部分的同学他们一开始也是想的是要考研吗？或者说我 就是你们班有多少个人想要考研？ 我们班一共有30个人。考研的话有4-5个吧。 有四五个、 对考研呢很少，大部分的同学还是想出了师范过去然后当高中老师。 对， 其实也是一个还非常不错的职业。 所以说一开始在学校里就已经坚定了考研的目标。 但是具体考研是在大二的时候下半学期决定的。也是你考研这个东西是不能够自己去闭关自守的去想，而是需要交流。我是通过参加一个考研的一个考研辅导班的宣传宣传会，当时那个宣传会对我没什么太大作用，但是我认识了一个师兄，他考研他准备了好长时间。所以他给我介绍了北京大学法律硕士这个专业。当时我感觉挺好的，然后经过一周的 详细的调查和思考，于是就决定了大概是大二的下学期四五月份，然后是从那时候开始准备的。 所以说其实我个人认为张强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 嗯，同时他在你先说， 因为就是像往往都是在大四的时候找不着工作的时候， 没有，其实 闷头一想说我得考研了啊。 对，其实往往在大四的时候在意识到自己假设可能找不到一个工作再想去考研的话，其实这个时候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刚入学的第一就是有一门课叫做大学生涯规划，这门课的老师就会告诉你，如果你想要考研的话，那你大一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了，别等到大三大四才幡然醒悟说我要考研。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就是他刚才说学习不能，就是考研这个路不能说自己一个人在学习，就是读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刚才张强已经说了他为什么考啊，现在要讲一讲怎么考或者考哪个学校，你当初是怎么想的。 师哥介绍说法学系， 对，我之所以选择北大，当然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对我不是问题，但是对很多人是一个问题。 对。 另外专业是为什么选择法律硕士这个专业？首先呢，法律硕士它是一个跨专业的，它基本上只招非法学专业、非法学本科专业的。对，我是英语专业，所以这个是有这个资格考。另外，因为英语是在考研中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又十分难。所以我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再加上我本身也是十分喜欢法学，希望对中国的法治事业做一些贡献，所以我选择了北大的法学。具体我是从大二下半学期开始准备，起初只是进行一方面就是好好学英语，另一方面就是对我们那几门专业课刑法、民法等等，然后进行系统的学习，然后在距离一年的时候是进行五轮复习。对，最后也算很顺利的考上了北大。 哇哦。 我想问的是，就是研究生的这个五轮复习和当年高考的复习有哪些区别，包括你自己心态上的一个区别。 心态上最大的问题还是怎样去克服孤独，因为研究生虽然跟同学有交流，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跟你是同样的学校，报的同样的学校。其实我在考北大的时候，我的很多好朋友都在劝我要慎重考虑。因为据说 很难考。 对，很难考，而且举出了很多北漂的例子。当然这是确实是现实，很多人我考入北大之后，我有很多朋友向我请教的朋友，他们确实在这里考北大考了好多年，都没考上。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方法不正确。如果目标明确，方法正确，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对。 好，这是刚才我们了解了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张强的考研的心路历程啊。从本科在安徽师范类的学校上学，坚定地考上了北大的法律硕士啊，一直到了法律的博士啊。彬彬呢，彬彬是本科是北京大学啊，然后是保研到了这个我们的北京大学的艺术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的硕士生。 我觉得未来是以后我们的同行。 对，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要保研，或者说在保研的一开始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我自己对广播电视这个专业的向往应该是由来已久，但是我2015年那个时候北大在福建地区的招生，它没有这个传媒学院这一方面的名额。那我自己对艺术也比较感兴趣，所以考虑到艺术学院。所以在又一次选择专业的时候，我就在对比几个广播电视的专业。我们学校现在是有中文系、艺术学院，还有一个是新传，都有开这个专业，但是方向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也做了一些调研吧，有请教过这一方面的学长学姐。我觉得我这次能保研成功，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是我除了问了学长学姐，我直接去逮着老师问了。就确实你得去到他们教务办公室，然后去问这个老师今年大概会怎样的一个招生的政策。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到今年我们北大的研究生招生改革挺大的。 比如说我们院直接学硕全部都取消，只保留专硕还有直博，那这样我就觉得自己压力还挺大，因为院长直接原话就是今年就优中择优，可能名额就只有那么一两个， 对， 所以我可以说这个暑假我一直是在做二手准备，就我一方面在做着考研的准备，然后另一方面同时也准备有机会的话还是要保研，但我觉得这个过程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你要是尽早准备的话最后几率就比较大，所以整个暑假我其实一直在背考研英语和考研政治，还有一些专业课，但最终都会用上，哪怕是保研其实它考的内容也不会区别特别大。 我看到有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说，我今年是一个高二的学生，高二的学生现在是不是要考虑考研， 做准备了， 做准备啊，心态非常好啊。 但是要提醒一句的是，现在最主要的还是高考，考研的准备我觉得上了大学大一再开始准备就好，现在有一个目标是好的。 是的啊，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留言。我们看到花韵浅溪这位网友说加油，还有小鹿这位网友说在啊，以及这位网友小鹿说小强学长的粉丝天涯浪子说加油，还有爱的承诺说张强真棒啊，以及张杰也说张强真棒啊。通过新浪一直播的活力九八二同样也可以找到我们，先给大家进一首歌。 现实是一样的情节，手握着堡垒，我奋不顾身，为了爱撑到最终回，要怎么一生别忘了反正，如果时间可以倒退，闭上眼只记住你的吻，曾经那么美。世界太多纷争，于是我们每个人变得不认真，哦，每一个心想做空城，希望来骄傲们再勇敢几层，歇一会儿，有些泪混点汗水，撑到最终会终于学会。就这么一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正在强挣扎着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薇。 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和我们欢乐畅行。 如果呢您那个不再开车的话，那您就要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跟我们同时在线互动啦。同时您还可以用一直播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和我们在线的弹幕互动。 今天的天气呢有点凉啊， 是的， 最低气温是 一度，已经要接近冰点了， 没错，最高气温是 17度， 好像是一个智力问答问题 对，但是呢今天的这个气温呢已经接近冰点了啊，在晚上尤其会很冷，所以要注意添加衣物。同时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天起的明天三天可能有逐渐回温的现象。 嗯，哎呀，太好了，这是大早晨听到这么高兴的事情，非常的兴奋啊。好了，更兴奋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考研方面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在大学的本科阶段的时候，很多学生非常的迷茫，说，哎，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考研，要不要考研，什么样的人适合考研，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张强，以及刚刚考研成功的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本科生一五级的黄彬彬啊，有请两位给大家再打个招呼好吗？ 各位听众好，我是张强。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彬彬。 哎，考研对于大家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啊，像宇维和我这样的没有考上研究生的啊，就觉得非常的羡慕。 就是一是没有保研，二是没有考研。 哎，在我的心目中啊，就是我有两个同学，我想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我现在再来看这个心路历程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奇妙的一件事情。 怎么呢？ 我有两个同班同学，当时是本科的啊，他们两个是在同样一个宿舍里，这两个同学呢，互相之间其实在上本科的时候呢，也都是就用我们这个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比着学， 较劲。 对，较劲啊。然后呢，突然间有一位同学就是表示说我要考研，另外一个同学就是什么也不想，就是那我也要考研，反正你只要考我就考。两个人就是一每天晚上啊，抱着这个书在图书馆里比，看谁晚上晚 回 宿舍。对啊，最后呢也非常的戏剧性，其中一位同学呢就考上了人民大学的新闻专业，另外一位同学就差一分没有考上，两个人的命运截然不同。现在呢考上人大研究生的这位同学呢，现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农业频道，在播这个节目。另外一位没有考上研究生的同学呢，就下海创业了。然后呢，现在开了一所拥有200多人的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艺校啊，也挣了很多钱啊。反正感觉其实从考研，从研究生这个考上和没考上的节点，往后分析的话，也是大相径庭，不一样哈。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让张强、黄彬彬给大家分析一下，什么样的人适合考研啊？考研对于大家来说意义在哪儿？先让张强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吧。 好，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要。其实考研呢，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也可以说适合每个人。之所以并不是说适合某个人，要看个人的目标。如果一个人个人目标和兴趣，如果一个人他就是想去做创业，本科其实就已经够了。读研可能会读的书多了，可能会让自己的思维固化掉， 想的会更多。 但是对，就是要看自己的理想。当然对大部分情况来说，读研的话会比本科的平台会高一些。因为本科生可以做的事研究生也都可以做。两年的时间也并不长，所以综合起来要考虑三点。第一点就是你想要什么，第二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况，第三是要明白考研的一个意义。首先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像我就是要考北大。所以考研只是我去北大一个方式。然后很多人会发现考研它还有其他的意义。第一，它是给你一个改变自我的机会。 是， 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学校，我对自己的学校不满意，我可以去改变自己学校。有些同学他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像我其实并不喜欢本科专业，不喜欢英语，很讨厌英语。 是的，我一个在我们那个节目组啊，在咱们节目组里有一些实习生。你像北京城市学院啊，北京联合大学的一些本科生，就我初步的了解啊，一个宿舍6个人，有5个人就是 不喜欢自己专业的。 对，从本科1年级就开始准备说我要跳离我们的学校，说我要去一个更高的一个研究生的好的学校去读。 但是跨专业考研的话，会比同专业考研会更难一些。 更难一些。 对。我继续说，就是说。我一开始是不喜欢英语的，但是为了考研呢，我就必须好好准备英语。 对， 在这个过程中，我竟然就喜欢上英语了。我现在很喜欢英语。 发现英语是我的优势了。 对，英语，对，我发现英，我就是依靠英语，我在未来的，在今后的这些各路关卡当中，基本上都是非常顺利。考研是一个，另外在研究生学习，因为现在研究生学习 特别是北大的，它都是中英文，英文非常重要。 嗯、 博士我研究的是美国，全英文的。在将来的考博以及去哈佛留学这过程中，英语都非常重要。就是考研它带了一个额外的福利。对，就是说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学校、专业、地域，想来当北漂的话，我觉得考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改变自己。对。第二个就是它考研确实给我们一个更高的平台。 是的。 我们考研不会比考比我们稍微差一点的学校。 是的。 对，一定往上走。其实我在没考上北大之前，我是对北大是一种非常崇敬，是那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但是到了北大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跟你是一样的，都是普通人， 也就那样， 当然也都很优秀，都很优秀的。 对对对， 就是说你的眼界、你的心理层次都在不断提高。 是的， 对，你对未来的构想、职业规划和未来的发展，不能说更好。如果以前的角度来说，真的不亚于。不能说一定是挣了很多钱，只是说你的选择更多，你可以选择挣钱，你可以选择 继续研究， 你可以做研究， 对， 你的选择会更多，人生会更加丰富，而且抗风险的能力也会更强。 是的， 对， 抗压能力也会更强。 对，就是要综合起来，根据你的目标、你的兴趣，然后你现在的境况要不要改变，然后另外就是你要了解考研给你带来的这个利益、好处和优势。我刚才说了两句话。第一，可以说你首先是要看自己合不合适考研。 是的。 另外其实这个问题不存在。如果你想考的话，就好好准备，应该就是成功就成功是指日可待的。任何人都是可以考研的。 好的，这是张强认为的考研的一些什么样的人适合考研啊，以及考研对于这个人来说意义在哪里啊。当然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问题情况出现啊，就是彬彬这种情况啊， 保研了 啊。你比如说我学习好，我本科啊，我也没想着考研啊，结果老师就说，哎，我就给你保研这名额啊。 对 啊，就可以，你可以保研，或者你有保研这个资格。 对，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究竟要不要保研啊，保研的意义又在哪儿，让彬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和师兄比较不一样的话，我应该算是不是很跨专业，基本上是同专业范围内的保研。那这时候其实我自己就要看你对这个专业的热爱程度有多高。像我自己本科是文化产业管理，现在也还在学。它就范围非常广。文化产业你一听，一整个产业还是文化，它基本上什么都能往上靠一靠。 是的。 然后它又号称是什么这个世纪最后一块蛋糕，当时有点夸张。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学的范围很泛，而且非常庞大的一个系统。那我又觉得我又对它很感兴趣，可是我现在这个学习的程度和这个深度，我觉得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以后的就业的需求。以及我其实说实话在本科还是相对迷茫，不知道应该要选择哪个方向去努力。 是的。 所以还是有点不甘心如果就这样毕业。那你在选择保研的时候就会具体到比如说广播电视，广播电视里面再具体到视觉文化，所以你就会一下子觉得哎，心里有个底了，就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那他就会指引你在本科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奋斗的一个点在那儿。所以如果是你对自己的专业很感兴趣，而又觉得还程度不是很深，希望更加深入的钻研的话，就可以提前找导师，可以提前去选择好以后想要保研的专业，然后在这一方面多做点工作。比如说我从大二的时候就加入学校的广播电台，也是做了几年的广播站的这个播音员，然后也做了一些编辑的工作。我觉得这些对我的保研来说都比较有经验的一个加持吧。 好的。 对。 就是希望彬彬在半点广告以后呢和雨薇换一下座位啊。 我觉得可以了，那我去上学好了。 就是今天呢非常邀请黄彬彬这位主持人能坐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的，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好吧，这样吧，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和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考研的心路历程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和我们发来消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放好网名，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嗯、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考研的那些事儿、嗯、哎，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张强，以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2015级的本科生，同时也是刚刚保研的黄彬彬两位，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嗯 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强。 嗯、大家好，我是北大医院的黄彬彬。嗯， 医院啊， 艺术学院。 对，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医院呢。啊，刚才彬彬讲了这个保研的时候的啊一些过程啊，以及提前做的准备啊。但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在我的心目中特别痛苦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我有一个当时的一个师妹啊，也来我们青年广播做节目，做得特别好啊。当时他是大学4年级啊，就是在大四的时候实习嘛，来我们电台实习，做得特别好。后来我们就特别想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们就把他收下啊，就是成为我们北京人民， 你是说我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员。但是呢，不赶巧的是他也拥有这个保 研的 资 格 啊，老师呢也觉得他适合就是继续的上研究生，然后回来以后呢走老师这条路啊，就是当大学老师这条路。嗯，后来他就特别的纠结，最后的时候呢黯然的离开了我们青年广播，选择了保研这条路啊。 他后来 让我怀恨在心，我跟你说， 后来保到哪了？ 保到北大 啊。我舍友吗？ 对，保到北大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哎，他要不要保研？ 对、啊、在保研和工作， 保研和工作之间的这个纠结啊。张强，你来给大家先说说，你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想？嗯，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是的。 嗯，有的时候可能家长，就我记得我和他在聊天的时候，他还说，他说嗯，我父母还是希望我先不要尽早的去工作，还是想再读一下研究生、 对对对， 毕竟我是女孩子啊。 因为他爸爸妈妈对他要求其实还挺高的。 对啊、嗯、啊，而且觉得我保研到北大啊，你看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啊，可能工作以后还会有机会去找啊，这是另外一种理由。但是站在我们一个从业者的心态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啊，主播台的机会，在大学四年级马上毕业的时候就可以坐上去，也未尝不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所以说， 在 保研和工作之间 如何抉择？ 如何抉择？张强，你来说说。 嗯啊、这点，哎，啊、这点我还是挺有想法的，因为我面临过3次的工作和读书的 选择。 第一次就是本科的时候，当时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对我不是问题，因为我也说了，我当时唯一的目标就是考北大，所以我没去找工作，一个工作都没找。 对，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我们就不说了。 当时就比较决绝。 对，但是这个问题在研究生阶段，又重新出现了，因为我研究生 毕业了。 对，研究生我在。我当时要去读研究生第一年的时候是想去做律师的， 我当时抱着去做律师去挣钱的准备，因为家境也不是太好，嗯，但是我在研究生的时候碰到一位老师， 嗯， 对我影响很大，对我应该是一生的影响， 嗯， 啊，他叫姜世功老师，我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姜世功老师， 嗯， 因为是他啊，把我带到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世界，一个思想的世界， 嗯， 啊，我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读哲学， 嗯， 对，所以我上了他的课之后，我就一直想读博， 嗯， 想读他的博士生。啊，但是，读博是一个又耗时又耗力又耗财的一个选择， 嗯， 啊，所以我也一直在纠结，嗯，也跟我爸妈一开始也是想让我去工作， 上班，嗯， 想嗯，去做公务员啊， 嗯， 去做律师啊，等等等等，去这些工作，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去读博，因为我觉得三年来说，我因为本科不是北大的，所以我觉得三年对我来说可能还不够， 嗯， 啊，北大对我的人生又十分重要， 嗯， 所以可以说魂牵梦绕， 嗯， 所以我还是想再读一读，但是我跟我爸妈说的是另一套说辞， 嗯， 我当时其实想做学术， 就现在还讲究技巧， 对， 对，沟通的技巧， 就是，我的技巧是说读了博之后，我工作可能会更好， 嗯， 对，然后待遇会更好， 嗯， 所以这些，而且读博的时候有一些补助能挣钱， 对， 所以不影响，而且很好。当然事实证明确实读了博之后，读博本身它是一种工作， 嗯， 它不是读书了，因为读博首先不需要学费，然后学校有补助， 宿舍还是单人间。 嗯啊，北大现在是双人间。 北大现在是双人间。 我一直以为读博是需要花钱的，因为研究生要花钱。 我们文科， 有奖学金的。 对，文科，我们文科收入很少了，一年不花费，然后也就一个月有两三千的生活费。 嗯， 如果老师有一些项目课题的话，可能会挣得更多一点。 嗯， 理科的话，那就挣得更多了。 嗯， 对，所以说读博是一种工作，做研究是一种工作。 嗯 哦，确实是这样的，当然读博之后我面临了第二次选择，是继续做学术，继续读书，还是说去工作，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选择，我觉得都可以，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博士生做学术有优势，但是去做实业也更有优势。 对， 因为如果做学术的话，周围全是博士。 对， 如果 做事业的话，可能周围没那么多博士。而且 我是一直在换专业，我的兴趣点非常的变动不拘，所以我很难去围绕着一个问题不断的研究。 哎，这一点我觉得我跟张强挺像的，就是在兴趣点上，就是哎，这个兴趣我喜欢了，然后我也研究了，我也深入了，我就。 了解了以后， 这其实是一个贬义词或者一个褒义词吧，就见异思迁啊，就是哎，我要换另外一个兴趣点了，再去继续研究。当然，这也从侧面来反映，它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学习知识的一个面啊。彬彬，你来说说保研和工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纠结度吧。 好的， 你一开始有工作吗？大四的时候有 现在 收到 offer 了吗？ 我现在大四， 对， 但是我刚结束校招， 对， 不是也别咱最后这节目结束的时候，彬彬说我这保研 不要了，我就来电台做节目了。 对，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保研之后要实习，还是会很充足有这个时间的，所以。你要看你要选择考研、保研还是工作，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你既可以又可以的一个关系，并没有那么的绝对。但是我一个很直观的感觉就是我在学校有举办的几场大型的校招，投递简历，然后之后他们就会明显你会觉得他们会更注重你是本科学历啊，还是研究生学历啊，那或者是他会说，你保研完，那你明年你还要接着读研，你能工作多长时间？ 对， 所以还是会相对选择的面会窄一点，对，但是我。现在也还比较好，已经有找到一份实习的工作，然后也离学校比较近吧，然后还有我自己感觉一个比较要命的就是你可能选择考研了，那你坚持到现在 没考上， 不一定，现在还没开始考，你觉得自己好像 越来越准备为法律，然后现在又要校招，你又去投递，又到处跑，然后之后你可能双边会顾不来。 对， 所以我前两天，然后前天吧，一个隔壁学校的同学就来找我吃饭，他就整个状态很焦虑，还有说自己保研好考研好像没准备得很好，然后校招投递简历又没什么下落，也没有很用心的去准备，所以现在又面临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你怎么选择，而是你一开始定下来了你就坚持下去，或是你一下去干脆你就想好要工作，就好好准备这个校招的工作。 所以彬彬其实说的是保研和找工作的纠结，其实 没纠结， 没纠结，是考研和找工作的纠结，是非常纠结。 因为保研的话，其实你是不用再去考试了，所以就是你即使不找工作，我也可以继续读研究 生。就我有一个兜底儿的， 对，我已经有兜底儿。如果我不读研究生，我找到了一个好工作，我可以双向选择，这是任由我选择的。但是如果你是考研和找工作，他们之间的话，这样的一个差别就是。我可能考了但是我没考上，我可能去投递简历了但是没有地方要我，这样就是一个双向就没有兜底儿的了。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最大的区别。 如果总结一下的话，让张强来总结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说哎我考研，什么样人适合找工作啊？刚才张强已经说过了，就是比如说哎我要创业的话，其实本科的这个学历就 OK 了啊。然后呢我要说我有坚定的信心和目标的话啊，我就去考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下面的一个点了啊，就是那咱们俩现在就是比如说咱俩是本科大四的学生啊，我们现在就要准备考研。从心态上来说，如果是我准备考研的话，我首先要大吃大喝先玩几天啊， 先放纵一下，放纵完自己再收回来继续。 对，就我要给自己做一个心理预设啊，开始考研了，开始考研了啊，你们都不要跟我说话，我开始考研了啊，连续说上三个月啊，我开始考研。 结果考研结束了， 结果考研结束了啊，好吧，那就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聊一个更深的，就是考研需要准备什么。宇维，你如果在考研之前，从心态上来说，你会先准备什么？ 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考研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就是我首先要想好我到底是不是适合学习，适合继续研究。因为我觉得研究生它不仅仅是会提高你的一个平台，可能让你以后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更多的是对你自己的学习能力的一个验证也好，考验也好，我觉得是这个。就是你要想好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去继续深入的学习研究。我觉得就像我可能你让我做一个事情我现在非常感兴趣，那我愿意我再花很短的时间或者是也一段时间去我去把它学会了，但是如果让我一直研究这个东西，那我可能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首先要明确我到底是不是要考研，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张强你怎么来看？ 我觉得主持人与主持人说的很对，就是说其实考研准备最重要的，最重要也是最前提最根本的，就是你的心态的准备。 是的， 就是你要不要考，你考研的决心有多大。 对， 因为考研非常的孤独，真的。我准备了两年的考研，其实最后半年基本上没法再准备了，非常的难受， 就很焦虑。会不会很焦虑？ 焦虑不焦虑主要是就是那些书我已经看了几十遍了，就已经看着就想吐的感觉，真的是没法再去输入了，就是达到一个很大的瓶颈期，但是又不能放弃，所以就是说你的，而且在前期的时候也是很孤单，很难的，又是跨专业，跨到另外一个领域，所以心态就是最重要，你一定要想清楚为什么要考，对，就是说这个考研对你考研的目标是什么？通过考研达到什么？是一个短期的目标，还是你一个人生的目标？ 对， 其实我当时之所以笃定考北大，主要是还是想，我认为它是我最好的机会证明自己，同时让我自己能够从农村走出来，然后走到一个更好的平台，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人生的一个打算， 跳板。 对，人生的一个必然经历的步骤吧。我当时考的时候是我也做好了考不上的准备，我是想。考不上以后再考，反正 如果考不上，你的准备就是考不上再 考。 对，我当时写了一篇，我当时2009年决定正式准备的时候，写了一篇日记，发到我的公众号上了，叫做山海君。然后，当我看我后来十几年之后，就现在我又看了一下， 就当时我是准备了两年考，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再考一次全职考，然后考不上再工作，工作之后再职考，反正我认定了就一定要 来北大上研究生。 对，当你如果认定一件事情并知道方法，同时做好足够的努力，成功是挡不住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对，考研它跟高考不一样的地方，它对智力的要求并不是太高，最重要还是努力，而且时间非常的充裕。如果准备早的话，这是心态上。对， 这个心态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良好的心态了。就我只要坚定了去考研，问题不大。 是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除了心态，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到的，你会孤独。我现在的舍友他就是当时考研，因为他现在还在读研究生，今年准备毕业。然后当时考研的时候，他说他曾经就一度马上就要抑郁了。然后考到研究生之后，他没有想到说我现在的人生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现在有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我能够独立的完成很多很多事情。而他那些大学的很多同学都已经结婚了生孩子了，我们并不是说大学以后结婚生孩子了就是一种不是很好，就是一种不好的生活方式，而我们说的是在你决定读研究生并且拿到研究生的这个 offer 以后，你会发现更好的更大的世界在等着你，我觉得这也是考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我的想法是结婚生孩子买房子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定会做的。 对， 将来无论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考研这东西它确实需要你在最年轻的时候，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去做，到了后来在职考和全职考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包括精力啊，包括考上的几率。等等， 其实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家里一直特别想让我爸爸妈妈特别想让我去再更加的丰富一下自己，然后再去读一个研究生。但是目前我觉得因为我刚刚入学。 好，我们谈下一话题啊。因为我特别不想让雨薇再跑掉，知道吗？我们这个邀请到了雨薇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然后分享一下我即将要考研的这个心路历程。 对啊，就是心路历程啊，从一个原来的主持人一直到考研 如何当 着 一个学生 教授。 对 啊，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这个歌曲呢是送给刚刚一位网友高二的学生啊，说他现在正在准备考研啊，我们把青春练习册、 修炼手册 这个歌献给你啊。 加油。 耳朵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我的勇敢充满电量，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叫我做事情却只能想象，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 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明天对不起，赚钱真不客气，一路有你，这么斗志无限动力。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牵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 青年说，继续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5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不开车的话，您可以用手机打开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您还可以用微博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同步在线互动啦。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和考研有关的啊。任何的想要考研的学生们啊，不管是本科生还是刚才那个高二的学生，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这个探讨啊，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发来消息啊。先让张强接着给大家说说吧。刚才我们有心里的预期了，就是一定要考研，比如说雨薇坚定了要考研的决心啊，接下来就要考虑考什么样的研啊，都有几种考研的途径，让张强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各有哪些优势好吗？ 好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强。我们做好了考研的准备之后，就要知道考研有哪些途径，哪些方法。 对， 首先我们要知道研究生有哪两种。对，研究生其实有两种，第一种叫做学术硕士，学术研究生硕士或者学术博士，另外是专业硕士，专业博士。他们俩要等他们俩有什么区别呢？学术硕士它针对的是对学真的是本专业的，主要是本专业的，当然跨专业也可以考，但是主要是针对本专业。例如我是学本科学法学的，我研究生我对法学某个领域非常感兴趣，我就去读研，这个就是学术研究生。当然研究这也可以通过考自己考，也可以通过保研，然后对，另外就是专业硕士，专业硕士也可以考也可以报。专业硕士现在中国有40多个科目，它例如法律硕士、金融硕士、翻译硕士，它是针对于实践的，跟实践紧密结合，主要是想培养一个面向实践的人才。因为现在很大的一个教育很大的问题是教育和实际脱离， 对， 专业硕士它真的就是这个，有文科有理科包括工科。据我所知好像有一个是动物医学的，对，他侧重于实践，所以培养出来的人学生可以立即去工作，这个也是跟美国学的， 可能适应社会 的 能力会更强一些。 对，就是职业化的培养。所以要首先要了解这两个区别，然后他们具体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刚才我说的他们这个定性的区别，另一方面他们呢过程是不一样的，考试过程不一样的。如果是学术考研的话，你肯定是要从大一就开始准备。如果因为学术它侧重一个理论深度，它考的是一个理论，是你的学术研究能力，尤其是写论文的能力，不是说背书就行，一定要去经过长期的学习积累积淀和升华，然后最终要有产品，就是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呢它有形式的规范你要满足，另一方面你要有一个你要 有一个问题意识， 嗯， 这个问题意识你怎样把这个问题解决，解决一个问题从理论和实际上解决问题， 嗯， 它都需要你很深的理论功底， 嗯， 所以像冰冰这样的就是比较适合搞学术， 嗯， 对， 学术研究， 对对对。另外就是专业说是像我，如果专业说是他招的人会多一些， 嗯， 然后其实而且他是基本上都是全国联考的，跟高考差不多， 嗯， 试卷是统一的， 哦， 对，然后像新闻联播一样内容一样 啊， 对，所以他更公开更公平， 嗯， 而且大部分是没有面试的， 嗯， 他有复试没有面试， 嗯， 复试可能是写东西听力啊这些综合素质， 嗯， 但是面试稍微少一些， 嗯， 所以也不分导师一开始， 嗯， 所以你不用费心去找导师啊， 嗯， 去做这些事情， 嗯， 所以就全力备考， 嗯， 所以这样这样的话对像我这样想换专业的， 嗯， 想跨地区的， 嗯， 想考北大呀，考更好的学校， 嗯， 这样专业硕士是最好的选择， 嗯， 很好的选择。 那可不可以说就是学术硕士比专业硕士要难一些 啊，这不是难易的问题， 嗯， 看对谁了啊，偏偏如果考专业硕士他可能考不好，但是他做学术他这个保研就能很顺利， 嗯， 这要看情况， 就还是要看个人的， 如果你非常喜欢某个学术，非常因为做学术你必须很喜欢，因为学术做到最后很枯燥， 嗯， 很无聊，一件事情你要一直在研究，甚至研究一辈子， 嗯， 对，一个很小的问题， 嗯， 对，嗯，对，如果你没有一个没有对学术的一个信仰， 嗯， 没有对学术的一个追求，很难坚持， 嗯， 你不喜欢，对， 哦， 这个情况， 而且还有很多其他复杂的因素吧， 嗯， 你比如说。原来的本科的导师啊，就是我们的专业老师吧， 嗯， 就非常欣赏我， 嗯， 或者喜欢我啊， 嗯。 那可能我在考的时候，面试的时候，可能导师啊就照顾我啊，或者说对我很喜欢，可能分数比较高一点， 嗯， 这都有可能哈，啊 嗯。 复杂的因素都在里面。 嗯，对，学术研究生他非常强调你的学术能力。 嗯 啊，但是这个学术能力不是学术能力是很难有客观的衡量标准， 是的， 而不是分数。 哦， 因为他的复试占的比重非常大， 嗯， 复试，所以，跟导师的契合度， 嗯， 因为他是导师带徒弟的方式，如果，就像《笑傲江湖》一样，如果你是剑宗的人， 嗯， 你就很难去带， 嗯， 受到岳不群的认可， 对， 嗯， 对， 就是导师，我就是喜欢你， 对对对， 也没有办法， 就是，啊。就是说他这个导师的因素很大， 嗯， 当然这个因素也是具有点客观性，主要是学术能力，嗯， 对， 嗯，对，所以这要真的要看个人的追求， 对， 个人的特点，个人的兴趣， 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是个人学术能力，我觉得更多是思想的一方面的一些东西，就老师觉得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思想去把这件事情完成好了， 嗯， 导师可能才会觉得你 OK 不错，给你好一点的分数， 嗯，但是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这两个硕士在上学的时候好像时间也不一样啊，包括学习的一些课程也不一样， 嗯， 包括毕了业以后他们的就业前景是怎么样啊，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以后啊，让张强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好吗， 嗯， 德国东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东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和我和宇维都息息相关，和我们广大的青少年朋友也都息息相关。 嗯， 啊，刚才都有高二的学生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啊。 嗯，是的。同时呢，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也有很多朋友在一直给我们刷小礼物，然后再给我们留言，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 是的，比如说冉冉这位网友啊，他送出了红玫瑰啊，龚九强这位网友也送出了红玫瑰。 嗯， 啊，包括刚才的张杰和幸福像花一样的网友。啊，以及张富成这位网友名字起得真霸气啊！啊，还有 很多很多、 啊，还有很多很多啊！还有吴昕这位网友，欢迎你进来，以及午后的一米阳光这位网友啊！ 嗯，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张强，另外一位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大四的本科生黄彬彬，他也是刚刚保研成功， 准硕士。 是的啊，啊，我们问彬彬一个问题吧， 嗯， 就是你觉得本科和研究生之间的区别在哪？ 又开始读研、 啊、 所以我 那就讲讲本科吧， 对，想象中的好。 嗯嗯，我把这个切换到如果你要保研你本科要怎么做。 对、 哦、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会更关心一点。 是的啊。 嗯，其实我觉得保研的话它大概衡量几个指标、一个是你的绩点，高不高 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 这个是必须的啊， 保持有一些学院保持的要求在前20%。 嗯， 他要看每一年他都会有一些小的调整，你可以根据前几年来看他一个趋势、然后去要求自己的学习成绩。 嗯， 还有可能会看你平时在比如说是你要保学术硕士，他能看你平时有没有一些论文发表，但本科这个很难。但是你可以有一些小方法，比如说其实有时候你的课程作业或者是你的论文老师会收编到自己的一个集子里面去、那你就可以多和老师去沟通，让他帮你修改一下自己的论文。 嗯，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会看你的学工社团这方面的一些成绩。嗯，这些我觉得更主要的倒不是你一定要做到学生会长啊这样，而是你要去参与进去，然后有一些活动由你自己来做一些负责人，有这样一方面的经历。然后因为他保研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像评三好生一样给你一个名额就给你的，他会有几个，第一个是你要先自己提交申请，然后他可能这会儿就通过这个书面上你做了哪些事儿，就会筛掉一部分人的、然后还有这部分选上来的人还会再进行一次考试。 嗯， 对，所以他考试的时候很多会发现是他专业课上老师的重点，所以如果你想要保的是跨专业的话、最好是可以提前去旁听一下这个老师的课， 嗯， 或者是去跟他现在的硕士研究生进行交流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面试也很重要、你要怎么去现场和老师进行面试互动、去告诉他你做过哪些事情。 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准备。那如果你是选择保研的话，相对考研而言你的本科生活可能就会很丰富了。对。 可能刚才彬彬讲的这个保研的这个方式跟我一般我意识到的保研方式不一样，就是在我学的这个专业、尤其我们学校它可能有保研资格的唯一的评判标准倒也不是唯一了、最主要的评判标准就是你的成绩，学习成绩能否达到全班的10%前十，前十，然后前十可能15左右有一个支教保研的名额机会，如果你成绩达到了那个点那可以，你可以保研，但如果你没达到你就没有保研的资格的。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天涯浪子进来了啊，以及百毒不侵送出了红玫瑰，谢谢你们。今天确实邀请到彬彬和张强，特别的震撼。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大部分都是本科生啊、所以说他们对于考研的需求是我们叫做刚需啊， 刚需。 然后两位又是前辈啊，尤其是彬彬刚才讲的那几个主意啊、比如说一定要去听听老师的课呀， 对， 这些确实都是干货啊，都是叫做一般的经验，就是你要闷头去学的话还真是有的时候还真是听不到这些干货啊、还是很重要的 这些小技巧。 是的啊、这是保研和本科。我们接着还是聊研究生吧，刚刚聊到了学术哈、还聊到了专业专硕啊，这个学硕和专硕的上课的课程应该也不一样哈，有3年和2年啊，是吧张强，包括啊、在毕业的时候的其实选择工作的这个方向也有可能不一样，让张强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吧，好吧。 我 啊，专硕一般在研究生它是3年的会比较多一些， 嗯， 然后第一年呢主要是这个专业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有关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课程。例如我们法学，我在进入北大第一年就是学各类法律，像刑法、民法啊、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国际经济、国际法、商法，嗯，包括各宪法、法理、法治史等等，有10几门课。在第二年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个选择专业的，像我们法律呢有10几个专业， 嗯， 比如喜欢如果做知识产权法、做刑法、做民法等等，我是做了一个公共政策与法律这个研究，一个政策和理论的研究。第三年就是进入求职，学术论文和求职的这个阶段。 嗯， 然后硕士的话，他就免去了学术硕士的话，就没有这个基础知识的这年份，或者是已经在本科已经学过了，因为他假定你是本专业考上的，即使你跨专业考上，你也必须在前面已经补过这门课了，他不会再教基础知识，所以上来就基本上是跟着导师做一个论文，做一个具体的研究。 嗯， 对，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嗯， 那就是说，如果在本科的时候，你可能在本科学习期间，如果你能学一个你即将要考研的那个学就是那个专业的双学位， 对对对， 可能对于考研的话会更有利一些。 嗯，对，我认识的，对，如果读我以前说是一个室友，他就是法学的双学位。 嗯， 如果你是双学位的话，会当然是非常的好。 嗯， 对， 就是更便利一些。 嗯，对，更便利。 这是两个课程的不一样啊。 嗯， 那如果说就业前景呢？ 就业前景的话，其实它只有性质上的差距。 嗯， 没有好坏的区分。 嗯， 所谓性质上差距，就是如果你做学术的话，如果是做学术研究生的话，它大致有2条出路。 嗯， 第一条继续做学术，继续读博。对， 嗯， 对，这条专业硕士很难做的。 嗯， 也有。我是专业硕士，又过去读学术博士的。 张强好强啊！你看，就本科到研究生是交叉，就是这个不是就是这个转专业啊。然后呢，这个硕士呢到博士呢又是这个专硕到学术型博士。 对 对，一般情况下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有学术给你进学术的。硕士 跟 竞争， 对， 当然有啊，但是我考的比较好，我当时考了第一名嘛， 就是完胜啊， 对，另外其他的有很多没考过， 对， 当然 就用网络语叫洒洒水了， 就是说，就业上就是说学术它，它因为它是研究能力靠写作， 对， 所以它往往一个就是去继续深造读博，另外一个是做一些。也可以去企业，去任何单位都是可以的。 嗯， 但是，往往会有一个思维的惯性， 嗯， 就说啊，我要写东西啊这样， 嗯， 所以去的往往是写东西的地方。 嗯， 纯粹跑市场呢，如果除非是市场营销或者， 嗯， 他会有一个惯性，想继续写作这样， 嗯， 会倾向于这种文职工作。 嗯， 其实我很好奇的是，就是我一直固刻板印象当中，学法学可能出来就是律师、法官，这样子。那我想，张强可不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我学了法学之后，以后可能选择的工作范围有哪些？ 嗯，对，我们选择职业会考虑两个。 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天涯浪子和龚九强两个人飙上了啊。在送红玫瑰上呢，这个不相上下啊，希望能有别的项目可以给我们送一下，比如说航空母舰啊，泰迪熊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分享啊。同时还有我们的百毒不侵也进来了，吴昕也进来了，欢迎你们啊啊。张强接着说， 刚刚聊到说工作这个范围的选择， 工作范围其实也是从两个维度吧。 嗯， 第一就是你的工作领域。 嗯， 像我们法学，我是研究公共政策的，有的是研究刑法的，有的研究民法，有研究婚姻家庭法的，我举个具体例子，我研究这个政策呢，我可以去政府机关，我其实考过公务员，然后也可以去企业，因为企业也有做研究做政策，当然跟法律相关的，如果研究婚姻家庭呢，你可以去做婚姻家庭相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公务员、民政部啊。或者是 卫计委等等， 嗯， 这是一个领域上，你的学术、学业领域上看你的工作， 嗯， 另外就是具体的职业， 嗯， 学法律的去做律师的是占很大一部分， 对， 然后其次是做法官，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国是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很重要， 对， 法治对我们的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秩序非常重要，所以任何一个单位都需要法律部学法律的，当然集中在律师，对，集中在律师，集中在法官上，但是实际上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企业是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法律的，特别是现在目前中美贸易战，它其实中美贸易战中心事件，它其实是个法律问题，但是我们往往把它当成自己的问题。 对，我们先来说说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和学术博士，在这个最后的论文上有没有其他的硕士和这个硕士上论文上有没有区别的？张强， 论文上区别肯定是有区别的。首先。就是写论文方面，学术硕士肯定会写的稍微好一些，稍微容易。 它有规定吗？比如说， 每个学校不一样吗？ 有几个要素是吧？ 对， 要求不一样。 但是学硕和这个专硕来比的话，难易程度上的论文的难易程度上的， 这个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你既然是学术。学术硕士嘛，你就必须要把这个论文写得漂亮一点。 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学术硕士可能更加注重的是他的一些文本的东西，更加书面化一些，而专业硕士可能更实践化一些呢？他的论文？ 也不能这样说，要看，如果是文科的话，可以这样说。理科不是这样的。文科的话，我和冰冰其实文科，本来我们是想邀请一位理科的理科博士的硕士的，但是因为他有事情，所以没档期不够。然后理科学文学如果是文科硕士的话，就是进行一个文本的研究、资料的研究、数据的研究。如果是专业硕士的话，就是非常强调实习。其实我们有三年，其实有一年的时间是让我们来实习的。 是的， 对，通过实习，然后。就是基本上是，大四找工作的时候，最后一年找工作的时候，就是跟实习相关的。这经验对你对找工作非常有用。然后，所以就是从最后，这是，学术的硕士。当然说难易程度，这个不太好讲，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硕士研究生的要求高，但是人家擅长。 对。 但是专业硕士要求低，但是大家都在实习，都在，就是基本上很我认识的很多人，我不是那种，我是把自己按博士来要求的，所以我的硕士论文就写了好几万字，六万字吧，本身要求是1万多字，两万字，大部分人都是临门抱佛脚吧，基本上是2周把它搞定，当然很差了，就是。质量会比较差一些， 对， 当然它要求也不是太高， 是的， 甚至其实国外的专业硕士不需要论文的， 他们国内现在也是有这样，比如说艺术硕士， 对， 我们院从明年开始，它就可以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做一个艺术作品，然后也可以选择做论文，你可以自己选择，也可以都选， 是的， 对， 你像那个中央美院的博士啊，他们毕业的时候就画一幅画。 对， 就我们邀请 作品嘛， 对啊，邀请中央美院的博士，就是画家们嘛啊，来我们的青年说做客啊，就来展示一下他们的毕业论文。一看啊，是一幅画。 其实还有很多专业都是没有这个论文的，只是艺术的这个展示毕业作品。就比如说我所了解到的有一个就煤矿采探，煤矿采探，然后机械工程、建筑等等行业，大部分等等专业很多都是需要做一个作品出来的。 我这里介绍一下考研的另外一个出路，就是出国考研。介绍一下，就是美国的这个法律硕士， 好， 它叫做法学博士，芥蒂。这个他就是从论文入手，我们的法律硕士，我那个专业也是学他的法律博士的三年制，课程开设基本上都一样。但是他们也没有论文要求。他们最终的考核标准大概有几个，第一就是你平时写多少东西，读书笔记也行啊，听课的记录也行，或者你的一些课程感想等。 啊，大概需要五六十页吧。 嗯， 另外是你的社区工作。 嗯， 你在社区有志愿服务五十个小时、 啊，还要有社区工作， 必须服务。 嗯， 啊，可以在图书馆，可以在老人院、教堂都可以。 嗯嗯， 啊，对，他是看这个。 哦，就看你能不能以这个作为你一个毕业的标准的。那找工作的话，会不会对这些也有影响呢？ 找工作，他主要看你的成绩有用啊，成绩、实习， 嗯， 还有社区工作，他们很注重这个实践能力。 嗯， 对， 嗯，这是我们看到的图片，是张强在美国的哈佛学院当访问学者时候的哈佛校园的一些场景啊，很漂亮，嗯。当时是在博士期间去的是吧？ 嗯，博士三年级。 嗯，这是法学院的图书馆啊。 对， 哈佛法学院的图书馆，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法学院图书馆。 嗯 嗯， 书非常多。 当时去到那个图书馆，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当时很震撼嘛。 嗯 嗯， 对，后来就习惯了。 后来就习惯了。大概是去美国哈佛待了多长时间？ 待了一年的时间。 嗯，然后一年之内就是学，主要也是在美国那边交流学习还是？ 我们这叫做联合培养， 嗯， 联合是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这个项目，国家公派的留学生。 嗯， 这张照片是？ 这张照片是我博士答辩。 嗯， 那几位老师都是我很好的老师，我的导师们。嗯、对，我们导师有一个主带我们的导师， 嗯， 其他 还 有很多有 分带的 导师团， 哦、 导师团对， 嗯。那这张哦， 是 你毕业的， 我们毕业 一水的 博 士啊。 对，我就记得 这张照片太震撼了啊！ 这张照片，刚才谈到这个就业问题， 嗯， 我说一下我们这些同学都去了哪儿。 嗯 啊、其中将近有一半的时间，一半的同学博士生、博士 教授， 去做学术了。 做学术 啊、对，我有几个同学是去了有北师大的， 嗯， 有北外的， 嗯， 还有对外经贸的、中央财经的， 嗯。 人大现在人大和北大他都要求是海外博士学历，所以暂时他们去不了。 嗯， 有一个他是从国外进修了两年然后回来的，他留在了北大，今年留在北大，有一半的人去，还有去社科院研究所， 嗯， 和政府的研究所，这对，另外就是另外就是去企业的， 嗯， 去企业也很多。 嗯，去企业的主要就是做法律顾问这一类的工作，是吧？ 法律，对，因为现在企业非常注重法律。 嗯，我觉得对于不管是对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的话，法律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我们再进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说。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我们看到嘉禾万事兴送来了泰迪熊，谢谢你啊，以及我们的百毒不侵啊，一直非常执着的在刷泰迪熊。 嗯 啊，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刷，像什么游艇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啊，欢迎你们的这个关注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啊，而且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张强，以及我们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大四的本科生黄彬彬啊，也是今年成功的保研了啊，明年就是研究生一年级了啊。这个大四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可以来我们青年说进行实习啊，非常非常热情的欢迎你来啊。 刚才他也说了，他已经有了固定的实习的地方， 有了人家有实习的地方， 是吧？我们刚才聊到了，其实有专业型的硕士，还有学术型的硕士，当然这些都是全日制的啊。 对， 还有一种硕士是在职的，硕士研究生。 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就比较有发言权了。 是的啊，宇维其实也可以上一个这个、啊。 对，所以我刚才就想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把我打断了，我就再没有兴趣讲了。 对，不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有这个。这个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像之前坐在我们这个主播间的另外一个女生，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就去上研究生了嘛。所以说我不希望， 所以就没有人跟你搭档了，然后剩下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坐在这里坚守。 对，宇维是我们当家花旦啊。 我把 推子推上去吧。好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仍然有很多网友和我们留言都刷屏了啊，谢谢你们。我们来说说这个在职的研究生吧。其实我觉得在职的研究生是一个在你学习在你工作当中的一种学习的充电啊，业余的学习充电非常重要啊。其实在我看来，上课的课程内容上和全日制的研究生差不多。在论文的写作上呢也差不多，只不过管理上稍微的松懈了一点。 因为在职大家都工作嘛。 对，但我听说现在也要统一考试了，原来好像仅仅是一个面试就 OK 了。 啊，是吗？ 对。 那我是抓紧时间可以赶紧去研究一下。 对，有一些好像现在有收紧，就是要统一的有笔试考试啊，你才能进来。我上了这个在职的研究生以后，唯一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吧，就是还要学很多东西，而且和工作可以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就是当你在写一个论文的时候，是把你的在职研究生学到的东西和你的工作实践相结合写出的这样的一个实践性的论文，也是你工作中的一种总结。其实它是未尝不是督促你在工作当中有所思考。 那你的这个在职研究生是在你工作多长时间之后？ 第二年吧。我上了两个，我第一个天津大学的，感觉不是特别理想，后来我就又上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所以我们还是校友啊。 然后目前场上这个学历最低的就是我。 对，后来又上了一个北京大学的，也是艺术专业，因为好像那个专业我觉得在学上来说比较的对口，学习的内容上比较的对口，在校园里的感觉也是。上了班以后再回到校园的那种感觉又是另外一种体会， 很奇妙是吗？ 对，就是感觉去了食堂以后呢就不知道吃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以一个刚刚毕业的身份来讲的话，刚毕业之后再回校园可能会感觉到很亲切。 对，然后让你倍加的珍惜学习啊。这样吧，我们在这一点广告以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我们继续探讨的就是如何考研的具体的准备的事项，好吗？ 你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400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6188，400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佛27岁男，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北京时间的9:3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维。 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考研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嗯， 刚才聊了那么多啊，关于考研的心态啊，包括研究生都有哪些类型啊， 区别是什么呀，找工作怎么样啊。我觉得接下来要给大家聊一些更加干货的东西了。 没错啊， 就是你考研之前要学习哪些东西，要准备哪些东西。我觉得这是现在因为马上要考研了，现在很多学生们都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请两位给我们来简单详细的介绍一下。 是的，因为好像12月底的时候就要开始考试了啊，时间紧任务重啊，你们二位啊辛苦了，给我们广大的这个考研的这个 新兴力量， 对啊，一起的这个分享一些干货吧，好吧， 给大家一些方向。 行啊。关于怎样具体准备，我还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就是对于大一大二大三这个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冲刺期的同学这个怎么准备。另外就是对于现在处于冲刺期的还有1个多月这类朋友怎么准备。首先先讲第一种，就是说现在时间还很充裕。 对， 首先我觉得还是要时间上做准备，因为我在跟师弟师妹交流的时候，他们都普遍问一个问题，我现在大一了，我大二了，大三了，这时候 准备吗？ 对，好不好不好，行不行啊，时间够不够啊。我的意思说考研的志向越早立越好，肯定是越好。然后但是也不要盲目轻率，也不要太着急。 对， 因为一个人到底喜欢什么专业，到底适不适合考研，到底想不想考哪个，他真的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可能有的人到了大四马上要毕业的时候才发现， 对对对， 哦，原来我不喜欢这个专业。 对，就是说但是但是这个时间不能太长。 对对 对, 对， 你大二的时候你要想清楚， 差不多了就应该， 大三的时候要有所决定。有所决定，当然不是说正式的准备，就是说大致有方向，我要考什么呀，考什么学校，考哪里啊，考什么专业啊，大概有一个模糊，甚至 相对明确。 但是到了大三下学期就一定要非常明确了，否则时间就非常不够了。 如果不能够，如果现在大一大二还是不能够确定，我建议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做得非常好。 嗯， 但是又想，嗯，为将来有可能会考研，只要有可能考研，只要是想有可能，都要做两件事。第一，一定要把英语学好。 对，我刚才也在想，第一件事就是 英语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大学的英语学习，方式非常不科学。 对，其实没有那么繁重了。 对，这种学习方式，对于四六级来说都已经非常困难。 哦。 对，考研更加是基本上很难通过仅仅大学的课程学习。 嗯嗯。 去通过。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本身专业课的学习。 嗯。 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嗯。 但实际上，每个专业学到最后，都会有些困难。 嗯。 都有些枯燥无聊。 对。 但是，再学到一个时期，你可能会涅槃飞升，涅槃，你可能会发现它不为人知的魅力。 嗯，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越学越想学，越学越爱学。 嗯， 就是不要放下精力，妄下定论说啊，我不喜欢这个专业，我要转专业。有时候这是一个错觉，真的，你要看到底有些很多人就是一开始喜欢，后来不喜欢，这个都很正常。所以时间上做准备，我提醒大家就是说，到了大三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想法。 嗯， 大三下学期一定要开始准备了。当然专业硕士的话，专业硕士它因为相对比较公开一些，考题目什么东西比较公开一些，其实一年的时间准备起来就 是政治课吗？ 就是专业课。 哦，专业课。 对，我们马上细讲英语和政治。先讲专业课。专业硕士像法律硕士其实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时间再长，我两年的时间到后期就是准备不动了。因为它的内容是有限的。就那么多。你在一定的一年时间内把它通过五六轮的复习。 全部都搞清楚。 就是在集中的时间内你可以把它分数提高起来。但是学术的话你可能真的需要漫长的准备。真正的进入那个学术脉络，学术路径当中，你真正的去理解它，真正的去认同它，你才能够，因为它的考试没有选择题，简答题或者论述题，考研的话也是主要谈你的想法，是吧？所以你真正的进入其中，喜欢它非常重要，这是学术和就时间上准备，对，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这样一年的时间是底线，再短就非常困难了，因为你肯定有时候还要求职。时间长，对，时间长你也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求职问题啊，处理社团甚至感情问题都可以的。 刚才提到的是关于学英语和学专业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 马上还会细讲。 对对 对， 马上要细讲的是马上要细讲的就是英语如何怎么学，包括政治怎么学，怎么分类，如何更好的分配自己的这个学习的比重。对。 对，刚才说英语，学英语这个问题我有一定的发言权，因为我 本专业是， 虽然我一开始不喜欢，但是我是英语专业的。 对对对， 而且我是师范英语。 其实英语这个专业也不仅仅是英语这个专业了，就是每一个专业可能我们大家在学的两到三年三四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能学的东西就这些，学完了没有东西可以学了，那我还喜欢吗？我不喜欢了。可能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到了一个瓶颈期，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会有瓶颈期。就是学英语的话，如果你是纯粹的去学的话，纯粹靠老师灌输的话，因为大学的英语学习，课堂学习主要是老师， 对， 他们有大学公共英语课程，一周可能有一节或者两节课，然后老师也是跟你讲，然后但是这个时间非常不够，我从一个英语专业的角度来看，我们看一下，我分析一下英语该怎么学，或者我说我们英语专业怎么学。一般情况我们英语专业考研都能，英语都基本上都能过的。 对 对，但是为什么其他的有些，我有个朋友他考了三年都没考上，英语每次都过不了，专业课都非常高。他也天天背单词，用的时间很多。这都是误区。其实现在我们大学里面学英语有很多误区。当然不排除有些人特别喜欢英语。我见过有很多朋友很喜欢英语。有那个天赋，每次都能考得特别好。我说的对资质一般的，不太喜欢的，就是这样。他们在该怎么学？一般大学英语是这样学的，就是跟着老师上那个课程，然后背单词，把背单词看得非常非常重，就拿着单词书在那背啊背啊， 对， 默写什么， 看起来很辛苦，但是这是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对，但是实际上这是基础，但是没有效果。 可能在大学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效果，但是在高中、初中这个阶段，应该背单词是一个很有用的方式吧。 实际上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现在说的英语专业的学习方法，它跟高中有一定类似的。 嗯， 其实如果我们用高中的方法学英语一定非常好。 嗯， 因为高中我们看起来是背单词背出来的，其实不是。高中它其实英语是一门语言。 嗯， 像您然后像什么叫语言？语言是一种技能。 对， 它像摄影、像游泳、像骑自行车一样。 嗯， 你学了以后很难忘的。 对 对，它是一种技能，需要去培养，需要去训练。 嗯嗯， 所以它不是说记下就行了。 嗯， 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语境。 嗯， 对。我对英语的最大的一个心得吧。如果我教英语的话，最重要还是一个是就是语境的训练。 嗯， 什么叫语境的训练呢？就是在语境中记单词，在语境中学习，在语境中背诵，在语境中体会。所以他需要一个语境，但是在中国是不可能有个老外跟你说话的，而且我们也不考口语，是吧？这个语境就在阅读当中。那些非常优秀的人，就是天才，他们最大的特征是爱读英语。他没从来没见过他们背单词。就是爱读什么英语学习啊这些课外文章、新概念英语，爱读爱背。 就会形成一种语感。 对对因为你像考研英语第一题是完形填空，考的单词当然主要是语法，介词啊、名词、动词啊，这个语法的结构，然后第二是阅读，第三是翻译，第四是作文，看起来是个挖个空，但实际上还是考虑你怎么运用这个词， 篇幅的整连贯 性。所以你只记单词是不行的，单词是基础，而且你纯记单词会忘。很容易忘。 对， 但是如果你在语境中会用的话，你就会用，就能做到。所以这里我有一个很好的推荐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语境，语境学习法。 语境的练习 怎么学习呢？这个可以除了冲刺期的以外，冲刺期也可以用，但是不是最主要的方式。冲刺期主要还是练习。然后对非冲刺期，就是例如大一我现在。不知道要准备准备考，但是我觉得要考好学好英语。除了这个正常的大学公共英语课之外，我建议各位师弟师妹就是找一本比较好的教材，新概念英语是一个比较好的教材，高端一些的，不要太低端。当然根据自己的情况。 入门级。 对。然后或者是考研英语，如果确定考研，可以找考研的真题那种习题集，因为然后每周保证一到前期可能少一些也行，后面如果到大三了，你一定要保持3篇3-4篇这种文章的学习 阅读，还是 怎么，我具体说怎么去学。就是一篇文章大概有500-600字吧，500-600个词。然后拿到之后呢，你可以做一下，基本上都阅读理解。对，做一下题之后，然后对一下答案，但是对错无所谓。然后你看一下，然后就需要看一下，就是从头到尾读一遍。就是阅读，有生词把它查出来。然后有长句把它画出来。好的句子把它誊写 出来。摘抄 出来。对。这样的话，你可能这篇文章一天用2个小时。然后，因为所以就是第一就是背单词，就是这个单词提出来，提取信息。第二就是长句提出来。然后对这两个提出来会有什么效果呢？第一单词你在语境里面去学习，你知道怎么用的就行，不需要你记住它什么意思，你知道什么意思就行。所以你在这个语境里边看单词，你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然后另外就是练，如果确定考研要练翻译，长句子要练翻译。翻译这个分数非常容易提高。因为它技巧性非常强。对，然后这个是需要练习的。这样的话，然后下面就是如果你周一做的这个题，周二你就去背。以后都要去背单词，背这个读这个课文。你不需要死记硬背，摇头晃脑的背。就是读。就是读。 就是朗读书声， 嗯， 时间长你自然会有预感。 其实这就像我们小学的时候经常写的那个读书笔记一样，就是把单词句子翻译，然后摘抄出来，然后再背。 对，当然以前是老师让你去做，但是现在就是说，怎样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你能做人那时候一周做的事情？ 对 对 对。 然后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做，其实一年的功夫你可以读啊、一年有50个周，50个周，一周2-3篇，100多篇，一篇有，这个单词量很大， 是的， 就是特别是那个长句，你翻译能力啊，写作能力啊，包括各种能力提高非常非常快，当然听力的话你要单独练了，但是朗读的过程中听力也会提高，这是英语的一个学习方法，这种方法对任何人都可以用，而且非常轻松，因为你每天都可以遇到新的文章， 有趣的东西， 对，很有趣，很好玩。我虽然英语专业，但是我其实也是，用这种方法做了将近200篇吧。但我做的强度非常大，我一天做一篇，一天做2篇。这样， 这是张强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学习英语的一个小技巧、小方法。那彬彬有没有之前说学习英语的一个技巧呢？ 我自己想说针对考研英语说一点吧，虽然我没有考研，但现在我男朋友正在考研，所以我就全程辅导着，对，所以他的英语基础比较差，因为他是美院的学生，可能之前大学几乎没有英语课，而他的那个分数要求不是特别高，可是还是有点够不着，那怎么办呢？他刚开始一直背单词，其实就像师兄说的，没有特别好的效果，然后之后我们有一起商量，所以他就去报了一些网课，那相对而言网课能够给他提供一些解题技巧上面的内容，可能会更适合这些完全没有基础，但是他可能就需要突破那么个5-6分来达到那个线，他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去走一些小技巧小捷径，但最主要我觉得还是真的得做原题，你原题可能不是你去看哎，我做完对的几题也错了几题，然后是真的要去用这个题来把那些必考单词都背下来， 来分析这个题， 分析这个题目，然后你慢慢会知道出题的人他大概会给你 挖什么坑 、对，然后你要跟他绕过去，然后还有一个审题特别重要，有时候你看完的这篇觉得哎，我竟然看懂了，这个就很开心，然后做题的时候你就会直接看回答来给你选，然后你题目没人看，那这时候你很容易就沾沾自喜，我还看懂，那你做出来其实正确率非常低，反倒不如是你觉得有点难，所以很谨慎的看题目画重点单词，可能还能够选择对，绝对基础可能弱一点同学在审题方面真的非常重要，还有他能够拿分的除了前面这些，其实翻译和写作是他能 get 到更好的成绩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一定我觉得我比较讨厌的是背模板，就你单纯背模板的话，你想想改卷老师他比你懂， 对， 他能够看出你这模板， 是的， 所以你最好能够去记一些真的是句子怎么去运用，怎么去用一些比较高级的词去替代一些简单的词，对，所以可以去找一些这方面的教材，重点的提升一下自己写作的能力， 然后这是刚才我们的张强和彬彬两位给我们分享的学习英语的一些小技巧。那除了英语之外，我们知道考研非常重要的一个题就是政治题，有没有一些学习政治题的一些方法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彬彬可能是没有考过 政治，彬彬没有 考 过政治，应该 这个政治是中国一个 这是必须要考的， 对，而且是伴随我们从 一生的东西， 从幼儿园叫德育嘛， 对， 五讲四美三热爱，然后小学初中初中开始正式学政治，高中系统的学然后大学还在学， 对， 所以政治这个我们都不陌生， 对， 都很熟悉， 是的， 对，他的问题就在太熟悉了，所以导致没有任何新鲜感，就是很多人也 很枯燥， 对，很多人也会觉得非常的无聊，对，所以这是他一个问题，当然他的优势是我们都熟悉，所以其实政治是最简单的，因为都是学了很多年的，当然有些同学可能没有学，没有怎么学，如果没有学的话，我建议可以报一个真正的辅导班的，那辅导班他们是为了让这个课程有趣，为了 吸引人，他会不会做了很多修改，做了很多功夫，所以他的课我其实上过一次，其实会更有趣一些，他会把政治讲得更有趣一些，有些特别是哲学，有时候你自己可能 理解不了， 有些同学就真的是完全理解不了， 对 是这是需要去求教的， 我简单补充一点吧，就是你在准备考研的时候会发现政治的教材非常非常多， 对， 就特别厚一叠，你搬都搬不动，那怎么办？你最好是能够规划一下，比如说你确定这几本是重点，那你每天不要只读一本啃完，然后读第二本重新，第三本重新，你最好结合一下同一章节，比如说做重点，然后做题，然后做总结，就看三本教材，然后同一章节这样看一下。 那政治的这些有哪些重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这个是重点，还有哪些？哲学是重点。 史纲，还有马哲、对，然后史纲有毛概，还有一个政策， 好几门课程，对，马哲，然后毛泽东理论，然后但 毛 邓三，对，香品的法律常识，现在还有新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的 新时政策的东西， 对。然后我的想法跟冰冰差不多，就是说政治它是一个公开的，课程公开，教材公开， 对， 题目公开，所以准备起来只要下功夫就行，三轮复习基本上可以。第一轮呢，就是说选准教材有两种，第一种就是系统的讲课的教材，第二种就是题目，所以第一轮就是进行系统的学习，课程的学习。你可以是辅导班的学习，也可以是辅导班也有教材，也可以是如果是文科的，我其实觉得不需要，最主要你就是根据一个教材系统的学习之后，然后第二遍就是根据题目做，题目去学习，第三下边就是背书了，背书要占一半以上的时间，背的越多越好，当然这三就是背的次数越多越好，全背会保证没问题，保证能考得特别好， 就是、 然后然后所以一大半时间用来背书，如果现在开始准备的不要做题了，看看考什么就行了，冲刺了你就一定要背书，不要再去做题了，背书。其实我改过考研的政治试卷，对，但是怎么改我就不说，因为涉密，但是我提醒大家有几点，就是说怎么做题技巧。第一就是客观题你要好好把握住分数，客观题其中行政政策实政方面这方面分数很容易拿，一定要好好看，我当时没有看这个实政，实政有几分吧，你看了就能拿到，哲学是一个难点，就是通过背书，其实主观题基本上都没问题，客观题没什么问题，主观题的话要注意答的多一些，满一些，字要写的好看一些，如果写的难看的话，不是，如果时间不够的话，你要也不要为了求多而写的难看，就要写的好看，稍微好看一些。其次要分点，这个非常明确。 对，要分点作答。 这都是干货，这都是干货。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改卷老师的干货。 有，就是你能想到的都可以。 我觉得对，就像高中高考的那个政治一样，就是要分点作答，一定要就是一二三四， 条理分明 这样作答，然后才能抓到那个得分点。 先写要点再分析。 对，然后这也是刚才聊到了一些政治有关的学习的一些小的方法，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才开始准备考研的同学， 如果是这个时候冲刺的话，背书是最重要的，做题就 放到一边吧， 不要做了，没什么可做的了，就是一定要背书， 我们看到 当然理科可能不一样，我们说的是文科，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大中华说，黄彬彬是我孙女儿，很厉害的女孩子啊， 爷爷也来看直播了， 对，爷爷也来看直播了，龚九强谢谢你一直送的泰迪熊啊，刚才我们聊了英语政治啊，专业课我们先跳过去吧，我们 说过了专业课 啊，专业课说过了，我们说说面试吧， 面试这个 啊，面试挺重要啊， 对， 需要注意的几个点吧，简单的来说啊， 面试的话，你要考虑有一些学校是先考完再面试，有一些学校是先 面 试获得资格再考，所以这个准备你就 我觉得先面试比较好哈。 对， 对对对，先面试的话，他面试会占一定的分，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个面试的分，比如说90分和85分，看起来差距很大，你就打退堂鼓了。其实他最后是会有一个折合的一个成绩的考虑。然后面试的时候，我觉得最好是你提前了解一下这个学校的专业课老师是谁，然后去看一下他的论文。如果你不能去听他的课，你至少要看过他的论文，然后从这几个点来准备。还有一定要真实，不要给自己挖坑，就你不要在老师面前说我读过什么什么书，但其实你并没有很认真读，然后老师开始哎你读过这书，你说一说这个书。 我也读过。 老师肯定读过，因为他这领域是专家。 对， 那他问你，万一他问到一问三不知，你这时候你自己就慌了，而且确实会给人一个很差的印象。 对， 还有我觉得面试除了法学我不是很清楚，我觉得其实不是特别需要穿很正装像要去求职一样的面试，就轻松然后整齐，然后展现你学生的面貌就好， 就大方整洁。 对，如果是学硕的话是可以提前约一下导师，其实他会很乐意先深度的跟你交流一下，然后如果是专硕的话就不是特别有必要，但你可以去看一看老师的作品，了解一下他是什么风格。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找一找之前的，甚至有一些学长学姐他其实是当过面试官的，所以他就会告诉你可能会出哪些题。然后面试大概有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抽题问答，大多数是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场的回答。所以要分点去准备吧，我大概说这些。 就是冰冰给大家分享的一些面试的问题。那张强作为法学的，既考了博士又考了硕士，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个是这样的，我硕士的时候专硕是没有面试的。 哦，没有面试。 但是我读博的时候 是有面试的。 是有面试的。然后我硕士选方向的是有面试的。然后我也当过面试的秘书。这样。面试其实刚才说冰冰说穿戴不重要。女生其实不重要，女生因为稍微穿穿就很好看，但是男生穿正装会好看一些， 对， 这一点非常对，因为其他的穿个 T 恤什么东西，其实你自己都紧张不起来，没有那个是吧？没有那个状态，然后，当然老师可能不太看这个，当然就是说对你来说 也是一个提前的准备， 因为在国外是一定是正装， 是的， 对，是这样的，那也可以不是正装，主要是看个人的情况，然后第二点就是，就是你要了解，这个面试的老师，当然你不可能知道谁是面试老师，但是大致能猜到，因为学术说是 每年就那几个老师， 他招人，谁招人谁当面试，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具体是谁啊，你肯定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去了解各个老师他们都有过什么发表文章，有什么著作，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免得到时候面试的时候你会 尴尬， 一方尴尬有可能会产生矛盾， 对， 因为老师对这个学术观点很较真，如果你可以回答的错，回答的跟他不一样， 回答不对， 但是你要专业，你要体现你的说服能力，人家不了解的话就不行，你要了解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对策，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交锋可能有时候就是 老师会觉得哎不错， 对，面试中跟老师对着干也是有可能，因为我当过面试这个秘书，确实有一些很优秀的，他就喜欢跟这个 导师对着干， 包括我以前也跟老师对过干一次，但是就是很开心，就是很就是很舒服， 其实那种思想的碰撞， 基本上就是最后就不想离开，就想继续说下去的，所以但是你要提前要了解，不了解肯定胡说八道肯定不行，肯定非常的对，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基本上我们通过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啊，聊了这个研究生啊，究竟有哪些类型啊，什么样的人适合研究生啊，以及现在一些应试的技巧啊，到12月的时候就要开始研究生的大考了，希望我们的考生们有个好成绩啊，也谢谢张强和彬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这些知识啊，今年比较仓促，希望明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搞一个系列节目， 是的，我们可以更加提前的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关于考研的一些事情， 对啊，每一项都聊得特别透彻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主持人雨薇， 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